已经选择辅助选项，若要退回启动滞后语，请按金部件。结束留言，请按九部件。您已经选择辅助选项，若要退回启动滞后语，请按金部件。结束留言，请按九部退回启动滞后语，请按静音。